国家队运动员亲自讲解，竞彩答题赢取丰厚奖品，每天学点冰雪运动知识。欢迎收听冰雪知识微课堂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，我是夏萌。在花样滑冰界，冰上舞蹈其实是四个项目中最难突破的一个。欧美运动员在该项目上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，而中国选手柳昕宇、王诗玥他们俩一直在努力突破。此前他们俩大胆颠覆了以往的选曲风格，韵律舞选择了曲调诙谐欢快的查理卓别林，自由舞呢则选择了颇具气势和力量的黑天鹅。柳昕宇希望2022的赛场能够有中国风的音乐。 大家好，我是花样滑冰冰舞运动员柳昕宇。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冰舞起步是比较晚的，从水平上来讲目前也还落后于欧美国家。近年来通过聘请外籍教练和赴海外训练等，中国冰舞选手舞蹈的编排、表现力、技术难度等都有了很大提高，我们的滑行与表演也越来越受到国际裁判的认可，也距离我们的梦想舞台越来越近。2022年冬奥会即将到来，我们感到自己这一代运动员是幸运的，能够在家门口参加奥运会，并且在一个全世界都瞩目的舞台上展现自己。同时我们也会感受到压力和责任，我们希望能够不负众望，用最好的表现回报大家的期待，把最美的舞蹈带给观众。另外我们也希望有一天中国风的舞蹈能够登上国际赛场，可以得到全世界的认可。上个赛季我们在表演中尝试了一下，但还很不成熟，这也是我们未来的梦想之一。 好的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。冬季项目的运动员们利用两三分钟的时间，简单而又明了地为大家介绍冬奥知识，分享他们的运动感受。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，也同样欢迎您接着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